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-8568-6865-856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强烈，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，高温炎热，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在一城，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没有人太计较时光流逝，大家在意的是一年结束时的春节，这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。生意人盘算着一年的利润，当官的人琢磨着有哪些领导需要特别走动，主妇们则忙着准备全家人的新衣，到处洋溢着节日将至的欢乐气氛，没有人伤感时光的流逝。当那个小人儿开始在童心的肚子里动弹的时候，童心忘记了之前的挣扎，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是他和这个孩子有缘。无论如何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是应该被祝福的。让童心心烦的只是赵腾飞和他的亲戚们，是他们逼着自己怀上这个孩子的。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妊娠反应非常强烈，童心每天都要呕吐10几次，脸也开始浮肿，皮肤变得黑暗松弛，出现了厚厚的眼袋。童心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外表，心里想的是怎么熬过这10个月。过了春节，童心的身体出现新的状况，开始气喘，爬不了楼梯，走不了路，到后来连起床都很困难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孩子已经没有了心跳。 孩子的夭折是因为童心的心脏病引起的。医生说，童心患了心脏病，导致孩子的心脏发育不良。更严重的后果是，医生认为童心不适合再生孩子，如果再怀孕，孩子患心脏病的概率极高，大人也有可能出现意外。这个噩耗让所有人都傻了眼。为什么在怀孕之前没有产检呢？之前生多多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是不是怀孕期间没有注意，压着孩子了？亲戚们在医院乱作一团。赵志平亲自打电话和院长沟通之后，他们才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。童心的心脏病随着年龄增长日益严重，确实不适合再生育了。吴美英安慰道，别太难过，现在医学水平这么高，好好养病，等病好了再生。亲戚们找了一些苍白的话来安慰童心。我们单位的刘姐都40多了，也有心脏病，前几天刚生了个大胖小子。是啊，医生说的也不一定全对，过些日子把身体养好了再说。童心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一夜之间老了许多。童心感到身体轻飘飘的，像一只挂在树上的风筝。他脸色煞白，浑身无力，只有急促的心跳提醒他，他还活着。几个月前，童心盼着能有个理由让自己拒绝生育。现在，这个理由出现了，童心却没有丝毫的欣慰。童心在床上躺了7天，心乱如麻。他想到那个从他身体里取出去的孩子，就忍不住想哭。多可怜的孩子啊，还没出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医生说是个男孩，如果他能活下来该多好啊。20年后就会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走在自己身边，谁也夺不走。儿子一辈子都会爱自己，会保护自己。童心又想到了自己的病，怎么会突然有了心脏病呢？网上说，这种心脏病有可能导致心脏骤停。如果自己哪一天突然死了，多多该怎么办？也许，现在就该写点东西留给孩子。当然，童心想的最多的还是眼下的生活。赵腾飞怎么办？他爸爸妈妈叔叔婶子这些人该怎么办？这些人都盼着自己能再生个孩子。这下可倒好，不仅这次没生出来，以后也生不出来了。这个消息对于赵家人来说是多么绝望。童心妈妈从四川老家赶来伺候她。闺女，都是妈妈不好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妈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不争气。怎么不关妈妈的事？你的心脏病或许是妈妈遗传给你的，是妈妈不好，是个不健康的妈妈。妈妈说着 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童心想，到底还是亲妈。不说那些空洞的安慰话，只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妈妈的话让童心温暖，有了一点精神。妈，你说我要是心脏骤停了，多多可怎么办？瞎说，我心脏病50多年了，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别听医生的，妈有经验，这个病只要别做剧烈运动，别生气，就啥事儿没有。童心，你还年轻着呢，妈妈都没死呢，哪轮得到你呀？啊，照你说，死还得排队。无论如何，妈妈的话让童心宽了心。那可不，妈妈就你一个闺女，还指望着你给我们养老送终呢，你哪有资格死？好吧，我得好好活着，我死不起。春节过后，天气转暖，万物复苏，童心的身体也恢复了。清明前后，义城已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色。义河边的柳枝嫩黄翠绿，满城的海棠红得庄重，艳得洒脱。小区门口的池塘里，一群刚孵出来的小鸭子扑棱着翅膀在水上嬉戏，到处都是无畏而纯粹的生命。这盛开的花，碧绿的草，给童心带来了力量，让他从年初的那场遭遇当中走了出来。借着清明假期，童心回了趟娘家。在那天府之国，嘉陵江畔，童心找回了儿时的记忆。妈妈变着法儿给童心做喜欢吃的家乡菜，爸爸开车带童心回农村老家游玩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在那栋破败不堪的土房前，童心久久伫立，回忆小时候的趣事，也回忆那时的艰难。童心回去探望了儿时的伙伴和老师，他们粗糙的大手拉着童心不愿松开。人们感叹着岁月易逝，更感叹童心今日的成就和出息。虽然乡亲们对童心的生活一无所知，但在他们眼里，童心是跳过龙门的鲤鱼，足以光宗耀祖。小时候，童心学习并不好，一次涂鸦让大人们发现了童心的绘画天赋，于是爸爸要求童心每天坐在门口画画，画远处的高山田野，画眼前的房子人物。在这偏远的大山里，没人能知道童心，只有人们的赞叹鼓励着他。直到上了高中，童心才遇到了第一位美术老师，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。后来，童心凭借画画上了大学，走出了大山。每次回乡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童心在这里能看到生命的底色，这底色是高耸的山，碧绿的田，是乡亲们布满皱纹的脸，也是童心儿时的梦。 当童心牵着多多行走在嘉陵江畔，看着翻滚的江水，突生出一种超越琐碎生活的豪情。一城那些让人烦恼的人和事，都成了庸人自扰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一年后，赵腾飞通过竞争上岗，成了吴家镇的副镇长。赵腾飞已经褪去了刚来时的青涩，完全适应了镇上的生活。回到家里，赵腾飞喜欢和童心谈论工作上的事，什么移民搬迁、文明村镇、集中养老等等。这些在别人看来无聊又麻烦的事，在赵腾飞的眼里都变成了有趣的事。赵腾飞乐于和老百姓打交道，乐于去解决具体的问题。在这份普通工作中，赵腾飞找到了自身的价值。童心对赵腾飞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兴趣，但他还是会为赵腾飞高兴。男人最重要的不就是事业吗？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事业，男人才会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和热情。只是婚姻的倦怠感并没有因此而改善，赵腾飞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夫妻生活也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。偶尔为之，也是心照不宣的敷衍了事。多多上小学了，这孩子比同龄人成熟的要早，已经有了叛逆的迹象，经常和小姐妹们打成一片，拉都拉不回来。童心给多多讲道理，这孩子竟然会反驳。童心为多多的成长而高兴，也有些失落。孩子再也不是自己手中的泥巴了，他已经有了独立意识，正在从襁褓当中一天天的挣脱。总有一天，多多也会像自己一样远离父母，拥有他自己的生活。想到这里，童心就觉得空落落的。孩子夭折之后，亲戚们就很少来了，他们和童心再也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了。这倒正合了童心的心意，他不需要亲戚们虚情假意的关心，也不愿听他们说那些无聊的新闻。这段清静的时光，童心又开始画画了。当童心支起画架，在白色的油画布上涂上颜料，他惊奇地发现那些绘画技巧一点儿也没忘。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童心对绘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。结构、透视、解剖，这些曾经一知半解的绘画要领突然都通了。老师说，绘画水平的提升，一半功夫在纸上，一半功夫在生活中。这些年童心荒废了纸上功夫，却从生活中汲取了养分。当童心意识到自己还能从绘画中得到快乐时，便沉溺其中，一发而不可收。起初，童心只是在家里临摹，不好意思去外面写生。毕竟，他只是个中学美术老师，不是真正的画家。他还是一个10岁孩子的妈妈， 每天背着话剧出去画画，会让人觉得他不务正业，玩物丧志。但后来，童心就顾虑不了这么多了，开始走出家门，去寻找模特和风景，寻找适合自己的绘画题材，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。赵腾飞希望童心能干点别的。为什么不搞搞摄影呢？咱们可以买台高像素的相机，拍什么是什么。画画多麻烦呢，什么颜料、调色油、刮刀、画布，收拾这些工具就得半天，还画不像。你看人家搞摄影的多简单呢，摁一下快门就结束了，还栩栩如生，一目了然。童心没好气地说，我搞摄影你也看不懂。赵腾飞这种理科男看电影都得看简单的，稍微复杂一点的他都看不懂，更不用说让他看懂油画了。所以当赵腾飞说出那些贻笑大方的话时，童心并不当真。但有一次在和市委书记一家的聚会上，赵腾飞说的话却让童心深受伤害。那是赵志平组织的一个饭局，说是为了欢送书记的儿子出国留学，真实的意图是为赵腾飞调回市里铺路。席间书记夫人问童心做什么工作，童心说在中学当老师。夫人又问教什么课，童心说是教美术的。书记夫人故作惊讶地说，搞艺术的呀，了不得，怪不得一见你就觉得气质不凡。这些场面上的话童心并不熟练，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应答。赵腾飞接过话茬儿，就是个画画的，在家里画着玩，谈不上什么艺术。本来就是些场面上的客套话，但赵腾飞为了讨好别人如此贬低自己，还是让童心有些不舒服。回到家里，童心还对赵腾飞在饭桌上的话耿耿于怀。画画怎么就不算艺术了？难道非得成名成家才叫艺术吗？嗨，都是些场面话，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何必当真呢？我是不用当真，但你也用不着那样巴结别人贬低自己吧。人家说你是搞艺术的，我该怎么说？我说嗯，是，我老婆是搞艺术的，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。这么说合适吗？土鳖，你可以看不懂我画的画，但不许侮辱我的爱好。画画这件事，我不要求你对我刮目相看，你也没必要觉得羞于告人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光要在家里画画，还要去义和边上画，去公园里画。我就是要让义城人知道赵腾飞的媳妇儿是个搞艺术的。行行行，画吧画吧，爱上哪儿画上哪儿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